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22集，两人的视线死死地锁住那座雄伟的大桥，时刻提防新出现的敌人。然而当黑塔提示游戏开始的前一秒，他们也没在桥上看到任何一个人。眼前闪过一道耀眼的白光，唐默冷静地思考着，难道上海通关黑塔一层的玩家并不多，所以那仅有的几个玩家都没有选择来攻略这个集结副本？但是很快，一道欢快的童声打断了他的猜测，语气愉悦，带着一丝幸灾乐祸的味道。 叮咚，玩家傅文铎、唐默成功进入集结副本怪奇马戏团的惊喜之夜。截至2月1日8点31分，共有23位玩家成功进入副本，黑塔一层玩家21名，黑塔二层玩家2名，触发全民公敌效果。玩家傅文铎、唐默，代号 A 先生、B 先生，开启全民公敌模式。 唐默双目睁大，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道更加响亮的声音在进入游戏的23个玩家的耳边响起。 叮咚，集结副本怪奇马戏团的惊喜之夜前情提示。2个月前，马戏团团长抓到了3只怪物，为他们开了一场神奇的怪物展览。不知道是谁竟然放走了其中一只怪物，怪物展览被观众唾骂，团长差点赔破产。可怜的团长愤怒极了，他亲自动手将那只逃走的大怪物抓了回来。他要在7天后的那场惊喜之夜，于千万观众眼前将这只怪物拆皮剥骨，碎尸万段。这一次团长一定不会再弄丢他，因为他雇佣了全地地人王国最优秀的2位侦探为他全程护航。发布主线任务，请所有玩家从助纣为虐的 A 先生、B 先生手中带走可怜的小怪物。额外奖励，杀死万恶的 A 先生或 B 先生可获得一枚国王的金币，杀死两人可获得两枚金币。友情提示，一枚国王的金币可弃权任意一场黑塔游戏。 唐默头皮一麻，全民攻敌效果，21个通关黑塔一层的玩家，杀死他们可获得一枚国王的金币。唐默缓慢地转过头，看向自己身边的傅文铎。唐默几乎听到了自己咬牙切齿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从牙齿缝里蹦出来。唐默平复了心情，盯着傅文铎头顶上悬浮着的一个字母。唐默说， A 先生。傅文铎看了一眼唐默的头顶，说， B 先生。一道黑塔提示音在两人的耳边响起。 叮咚，发布主线任务， A 先生、B 先生，7天内保护马戏团团长新抓来的小怪物不被坏人偷走。 黑塔提示解说完毕，唐默和傅文铎已经离开南浦大桥。两人用最快的速度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们并没有慌张，开始观察自己现在身处的环境。唐默和傅文铎兵分两头查看巷子两侧，他们在一条狭窄幽暗的巷子里，这巷子窄得只能容许一个人自由进出。唐默检查了巷子的一头，返回头说，那边是条小河，没有看到人。傅文铎也检查完了另一边，傅文铎说，我那里是条街道。唐默眼睛一亮，傅文铎说，人很少，只有3-4个人路过，穿着打扮不像是玩家，更像是地底人。傅文铎顿了顿，他抬起头看向唐默头顶那个闪烁着莹莹光辉的英文字母。傅文铎说，这个字母看样子是无法去除了。一边说，他一边伸出手摸了摸唐默头顶的 B 字母，可惜他的手完全穿透了这个字母， 无法触碰到。唐默说，你刚才听到了吧，傅文铎。傅文铎说，21个通关黑塔一层的玩家，以及你和我。嗯，听到了。唐默定定地看着傅文铎，那21个玩家都是黑塔一层的水平，上个月黑塔强制性地开启了平安夜副本，许多玩家被迫进行了共塔游戏。据我推测，平安夜至今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全世界至少有上千个玩家陆续通关黑塔一层，陈珊珊就是如此。陈珊珊是阿塔克组织的一个成员，所以上海有21个黑塔一层的玩家进入这个集结副本，不足为奇。傅文铎说，这个阶段的玩家水平参差不齐。唐默点头，是，之前我在攻略黑塔二层的时候遇到的两个玩家，你的弟弟和那个白若瑶。说实话，你弟弟很聪明，但他的实力算不上特别出挑，放在黑塔一层的玩家里，他应该属于中等水平。但那个叫白若瑶的家伙不一样，我觉得他虽然是黑塔一层的玩家，却拥有通关黑塔二层的水平，只是他没有攻塔而已。不攻塔的原因有很多，事实上大多数玩家都不想攻塔，哪怕是唐默也秉持着能不攻塔就不攻塔的原则，每一次攻塔都是被黑塔强制进入的。唐默因为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被黑塔注意到，从而不得已攻略黑塔一层，之后又因为铁鞋匠游戏再次被黑塔注意，强制参加黑塔二层游戏。白若瑶实力强悍，但他一直没攻塔也不是不可能，只要他一直不参与游戏，不被黑塔注意到，就不会被强制要求攻塔。唐默并不害怕正常通关的黑塔一层玩家，他担心的是白若瑶那种实力远超一层水平却只是一层身份的玩家。21个玩家如果都是一层平均水平，我们获胜的几率就已经很低了，假设里面再出现一两个白若瑶那种水平的。唐默的神色渐渐凝重起来。傅文铎勾起唇角说，国王的金币只有两枚。唐默微愣，抬起头看向傅文铎，傅文铎指了指自己，再指指唐默说，21个玩家两枚国王金币，僧多肉少。刚说完这个词，似乎是觉得把自己比作肉好像有哪里怪怪的，傅文铎停顿片刻继续说，唐默，对于那21个玩家来说，他们并不是同伴，一共只有两枚国王的金币，却有21个玩家。在匹诺曹游戏里，唐默八人为了争夺一枚国王的金币当场死了一人，还有三人被送去攻塔游戏。如今获得国王的金币似乎更简单了，只要杀了他们就能得到金币，但那些玩家能齐心一致吗？只有两枚金币。唐默明白了傅文铎的意思，没有回答。傅文铎突然笑了一声，我们是同伴吗？傅文铎淡定地看着唐默。唐默说，杀死 A 先生可获得国王的金币一枚，傅少校，杀死你我可以获得一枚国王的金币。傅文铎表情平静，反问道，杀死 B 先生我也可以获得一枚国王的金币。漆黑昏暗的小巷子里，两人互相看着对方。良久，唐默说道，2v21干不干？傅文铎勾起唇角说，干。事不宜迟，既然已经决定接受这场极其不公平的游戏，唐默和傅文铎便动身离开这条巷子。他们先尝试了各种办法，看能不能隐藏头顶闪烁的两个英文字符。遗憾的是，无论是用手遮蔽用衣服挡住，这两个字符的光芒都无法遮掩。既然如此，两人也不强求，仔细观察了巷子外的环境后，大大方方地离开了这条小巷。街上走的人不多，他们并没有看唐默和傅文铎，也似乎没注意到他们头顶上的两个发光字母。 唐默特意走到一个身高两米的大汉前，将自己头顶的 B 字母露在对方眼睛前方。大汉瞥了唐默一眼，抱着一罐香甜的蜂蜜从旁边绕道离开。唐默说，他们看不见我们头顶的字母。傅文铎观察了一会儿说，似乎是看不到，但是这并不代表玩家看不到。唐默点点头说，先去怪奇马戏团吧，我们的任务是七天内保证怪物不被玩家偷走，首先我们要找到那只怪物。唐默从背包里拿出一张薄薄的广告宣传页，傅文铎好奇地看过来。唐默说，这是我之前用道具得到的怪奇马戏团的广告纸，上面有前往怪奇马戏团的地图。唐默指着广告纸右下角一张粗糙的手画地图，两人很快认出了路，顺着地图前往马戏团。这张广告纸是唐默在进行怪物山谷愉快的打地鼠游戏时用马里奥的帽子撞出来的，那顶臭帽子给唐默撞出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垃圾，除了一些没用的图钉、被人吃了一半的臭馅饼，其他看上去有点作用的道具唐默都留了下来，以防以后可以用到。傅文铎若有所思地看了看这张地图，又看了看唐默的头顶，他仿佛猜到了什么，但是为了防止自己这位还不算熟悉的队友真的怒极与自己翻脸，转身投靠那21个玩家，他只是勾勾嘴角，没把自己的猜测说出来。靠着这张地图，唐默和傅文铎成功地找到了怪奇马戏团。当他们站在这座宏伟高大的马戏团前，巨大的穹顶帐篷超乎唐默的想象，令他惊讶地睁大眼。这是一顶快要遮蔽天日的巨型帐篷，和每个马戏团喜欢使用帐篷一样，五颜六色的彩带被绑在帐篷的四周，微风吹过，彩带飘舞，是小孩子最喜欢的鲜艳颜色。然而这顶帐篷实在太大了，它甚至不再像一个帐篷，它像一栋楼，一栋巨大的楼。与它相比，任何人都成了渺小的昆虫。唐默和傅文铎站在马戏团的门口，互相看了眼对方，不用说话，两人都明白对方的意思，找个机会偷偷潜入。然而两个人还没有动身，一道尖锐的声音从他们的身后传来。 哎呀，你们终于来了。 唐默的手迅速地按在小阳伞的伞柄上，傅文铎不动声色地转过身，看向那个一蹦一跳跑向两人的矮侏儒。这侏儒一路小跑，跑到唐默和傅文铎的面前。他身高不足一米，骑到唐默的大腿。他戴着一顶绿帽子，看到唐默和傅文铎，他张大嘴巴打算说话，可话还没说出口。一个巨大的绿色鼻涕泡出现在了矮侏儒的鼻子上，他用力地吸了一口，将恶心的鼻涕吸了回去，擦了擦鼻子，矮侏儒双手叉腰，不满地说， A 先生 B 先生，我们也是花了钱的，你们磨磨蹭蹭到今天才到，是什么意思？ 说着他睁着那双铜铃般的大眼，恶狠狠地瞪了唐默二人一眼。因为他长得过于搞笑，刚才吸鼻涕的模样又太恶心，唐默没觉得他这一眼有什么杀伤力。唐默沉思片刻说道，你知道我们是谁？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